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65集，梁京一。陈欢被抱上马车，他看起来整个人都不一样了，一直垂着眼睛不吭声，脸色惨白阴郁，仿佛病入膏肓。轩辕竟唬了一跳，这是怎么了？轩辕林脸色也不好，只轻轻摇了摇头。轩辕竟看见他又开始流血的手，连忙钻进马车里给他换药。如今两人这气氛，多他一个倒是也不多。伤口很深，已经伤到骨头了，不可大意，回宫还是要让太医仔细调养着。轩辕林只说了句无妨，视线仍旧落在程欢身上。他那一身衣裳先前被溅了不少血，这会儿还有些潮湿，有淡淡的腥气飘出来。轩辕竟看看这个，再看看那个，先给他换套衣服吧，这样入宫只怕不妥。他开了包袱，找了一套轩辕凛的衣裳出来。轩辕凛沉默地接了过去，等轩辕竟出了马车，他才凑过去将缩在角落里的陈欢拉起来。他本以为陈欢还会闹，然而对方却安静得很，如同先前被吓傻了的时候一样，让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可给轩辕凛的感受却截然不同，他心里再没有一丝奇泥柔软，反倒越发沉凝冷硬。车厢里的压抑气氛，连外头骑马护卫的傅卓都察觉到了。他挠了挠头，仿佛是想问一句，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，只好闭了嘴，给车夫使了个眼色，让他把马车赶快一些。这气氛实在让人不舒服。到了陈县的时候，为了节省时间，轩辕竟命人买了饭食回来，马背上凑合着吃了。轩辕凛却要丰盛些，食盒里盛了几样菜，带着一双碗筷。轩辕凛夹了牛肉给程欢，对方看了看他重新包起来的手，默默地端走了盘子，心不在焉地往嘴里塞。轩辕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，他从没见过程欢这副样子，说不心疼是假的，可这心疼里还有几分恼怒和憋闷。程欢如今对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程欢也在愁苦，回宫的日子要怎么过呢？愁苦着愁苦着，他就噎住了。他有些不敢置信，怎么能这个时候噎住呢？他不会被噎死吧？他被噎得直翻白眼，抬手用力捶了捶胸口。轩辕凛连忙将水递到他嘴边，程欢咕噜噜灌了两口，总算能安稳喘气了。轩辕凛忍不住蹙眉，这么笨手笨脚的家伙怎么能留在宫外？程欢自觉丢了人，丢掉了吃干净的盘子，扭头对着车厢角落，一眼都不肯再看轩辕凛，觉得他心里一定在嘲笑自己，说不定回宫后还会告诉陈荣，然后两个人一起笑自己。程欢把自己气得胸口疼，无精打采地靠在车厢上，靠着靠着就睡了过去。轩辕凛听见他细微的鼾声响起来，这才伸过手来，轻手轻脚地将他放下，让他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，睡得能更舒服些。马车果然赶在宫门下要前入了宫，张晋忠得了消息，赶来宫门口接驾，见轩辕凛抱着个人从车上下来，心里摇头，原来出宫是去猎艳去了。待瞧清楚那人的模样，张晋忠险些一张嘴叫出来。他用力揉了揉眼睛，不敢置信地看着程欢，失声道， 他…… 轩辕凛警告地看了他一眼，张晋忠剩下的话便吞了回去，脸色却十分一言难尽。 这小兔崽子怎么又回来了？ 他很快想到了更关键的事情，轩辕凛这次出宫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总不能是去抓这个小兔崽子吧？那他对程欢到底是个什么想法？一个暖床的小玩意儿，赏心悦目的摆件，还是说……他心里升起一个荒谬的念头来，可一想到大明宫里住着的那位陈荣，这念头就被压下去。 荒谬，荒谬，果然是荒谬。 张晋忠心里摇头，脚下不停地追着轩辕岭回了大明宫。他正想提一句这么把人带回去不好，陈大人怕是会恼，就见陈荣出现在了大明宫门口。夏日天热，衣衫本就单薄，他又才沐浴更衣完，头发没有竖起，看着颇有些仙气飘飘。然而轩辕岭满心满眼都是承欢，冷不丁一看见他，竟没能认出来，径直便走了过去。 臣参见。 陈荣话才说一半，轩辕岭已经不见了影子。他微微一愣，有些回不过神来。张晋忠从他身边走过，讪讪一笑， 夜深了，大人歇了吧。 陈荣冷笑一声，他又不瞎，难道还能没瞧见轩辕岭怀里抱了个人？眼巴巴将他接进宫里来，却是一次都没露面，如今露了面，却又只顾着新欢。陈荣心口聚了一团火，却并没有发作，只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张晋忠。 看来我这是要腾位置了，张公公可方便遣个小太监送我一遭？ 张晋忠连忙陪笑， 您说的哪里话，咱这大明宫啊，可只住过您一个人，有什么话您明日去寻皇上吧，想必他什么都肯跟您说的。 他说完就弯腰告退了，心里还惦记着承欢，那小子被人抱着走了这么远竟然没醒，难不成是受了伤还是生了病？他匆匆进了内殿，瞧见垂幔都放下来了，也不敢随便进，压着声音问了一句。轩辕岭许他进去，他才将小太监都打发出去，自己撩开了垂幔。承欢还在睡，不过以往他睡觉要么四仰八叉，要么将被子团成一团抱在怀里，如今却是自己团了起来，看着颇有些瘦弱，瞧得让人心疼。 皇上，这是怎么了？承欢不是走了？ 轩辕岭目光沉沉地看着承欢的后背，脑海里又出现他头颈的样子来，手不自觉一颤，脸色越发阴郁。将太极殿收拾出来，往后他就住在那里，寻妥帖的人伺候着，宣太医院来请脉。张晋忠连忙应声出去宣人，脑海里却乱糟糟一团。 费了力气将人逮回来，还是要关在太极殿，这图的什么呀？这请脉又是何意？承欢难道患了重病，以命不久矣？皇上是动了恻隐之心？ 张晋忠想了一堆乱七八糟，倒是将自己惊出一身冷汗。等太医院正匆匆赶过来，瞧见他的脸色，还以为要诊脉的是他。张晋忠连连摆手， 人在里头，您在宫里这么多年，什么都知道，老奴就不多言了，您请。 院正被他说得心慌，张晋忠说是不多言，可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警告，该看的看，不该看时不看。难道是之前就住进大明宫里的那位外臣？院正不敢马虎，打起十二分精神来进了内殿，借着昏暗的灯光一瞧，顿觉眼熟，这不是失踪了很久的承欢前大总管吗？这怎么出现在大明宫里了呢？他心里百转千回，却一个字也不敢多问，屏着气喘了脉，脸色微微一变。先前他替承欢请脉，便知晓他有寒症，这许久过去，寒症不但没缓解几分，反倒越发厉害。这些也就算了，可这脉位浅沉，脉动杂乱，乃是肝气郁结之症，此病最为难办。古人有句话叫心病还需心药医，若是患此病，医者即便开了方子，用处也不大。如何？轩辕岭开口，院正不敢隐瞒，照实说了。轩辕岭沉默下来，便是承欢不开口，他也知道这病八成是因他而起。可眼下外敌环伺，又藏匿于暗中，轩辕岭不敢拿承欢安危冒险，也就无法将人放在眼皮子底下照料。他抬手捏了捏眼眶，往后他便由你一手照料， 这宫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都要以他为先，可明白了？ 院正连忙磕头领命，心里却十分微妙，总觉得这吩咐透着股古怪。皇家的差事果然是很蹊跷，回头他还是写信问问自己那在勋县养老的父亲吧，能在太医院待到告老还乡，定然比他更明白这宫里的弯弯绕绕。张进忠送了院正出去，命小太监守着药炉子煎药，自己进去伺候轩辕林梳洗。眼看着天色将明，他既然已经回来了，定然是要早朝的，再不歇息精神就要跟不上。然而轩辕林却摇了摇头，仍旧看着陈欢出神，许久才道，朕当初做错了。张进忠心里一跳，连忙垂下头，他不敢答话，也不敢听。轩辕凛却也没在意他心里如何想，只探手摸了摸陈欢耳后，那里还有没擦干净的血迹，这一路下来早就风干了，却仍旧死死粘在皮肤上，仿佛一块血色的疤。他这一伸手，张进忠才瞧见他手上包着的布条，还隐约能瞧见血迹，当即唬了一跳。 皇上受伤了，太医在，您怎么也不说一声？ 他往外走，要去宣太医，被轩辕凛瞪了一眼才停下来，苦着脸看过来， 事关龙体，岂可儿戏？ 轩辕凛没理会他，只看了看天色，马上要亮了，该早朝了。他却没上床休息，反而一弯腰将陈欢抱了起来。朕送他去太极殿，今日他来这里的事，朕不希望第四个人知道。 张进忠连忙答应下来，因着要保密，主仆二人都不敢声张。 张进忠提了灯笼给轩辕凛照明，一路偷偷摸摸到了太极殿。先皇后祭典过去，这里又冷清下来，只有春和春明两个小太监守着。听见敲门声，过了几息才来开门，一见张进忠就是一愣，这大半夜的怎么跑这里来了？然而后面还有个轩辕凛，两个小太监冷不丁一见他，唬得一哆嗦，连忙伏地叩首请安。 起吧。 轩辕凛脚步不停地进了大殿，径直进了主殿。张进忠一愣，连忙追上去， 皇上，这可是主殿。 朕知道。 他弯下腰，轻手轻脚地将陈欢放在床榻上， 以后他就是这太极殿的主子。 张进忠瞳孔一缩， 轩辕凛这是要把陈欢收入后宫？ 他连忙跪下， 皇上不可，陈欢乃是阉人，如何能入后宫？这要是传出去，天下都会耻笑您的。 轩辕凛眉头一拧， 待此事了了，朕自然有法子让天下人闭嘴，你只管照料好他。 张进忠听得心惊肉跳，看着轩辕凛，越看越觉得他像极了先帝。当初先帝执意要让先皇后以宫妃之身入朝的时候，也是这般决绝，仿佛是付出什么都没有关系，可代价也十分惨重，直到今日仍旧被姓名中人诟病，先皇后更是一生都在被质疑嘲讽。然而陈欢的情形比先皇后还要艰难，他是个阉人，怎么会被朝臣接受？若是因此激怒朝臣要死谏，皇帝能如何？陈欢和天下何须取舍？张进忠砰砰砰磕了几个头， 求皇上三思。 轩辕凛心意已决，却不欲让张进忠忧虑，便摇了摇头， 起来吧，朕不过是一提。 张进忠却不这么觉得，轩辕凛的性子像极了先皇，既然说了要做，不管前路如何艰难，是一定会做的。可程欢该怎么办呢？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